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27号，星期一，农历10月初十，北京晴，7度到-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贯彻落实党的19大精神，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中央楼市调控不歇脚，地方租售并举解民忧。 李克强抵达布达佩斯，将出席第6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并访问匈牙利。 中办国办印发推进互联网协议第6版规模部署行动计划。 贵州、西藏、安徽、内蒙古组织力量深入基层，宣讲19大精神。 众说19大播出是东鹏的体育强国梦。 国土资源部强调，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不是面向社会公众的普遍查询。 天津、济南多措并举推进冬季取暖季大气污染防治，取得效果。 严寒2017实兵演习组织红蓝对抗，空地一体贴近实战。 以下是详细内容。 党的19大报告提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日前，住建部、国土部、人民银行三部门提出，要坚持调控目标不动摇，力度不放松，不能有任何喘口气、歇歇脚的念头，同时防范化解房地产风险。现在北京、上海已积极发展共有产权住房，多个热点城市也已推出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具体举措，对商品房销售价格的全国范围检查正在进行，服务与监管并行，以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促进住有所居目标的实现。请听央广记者刘飞的报道。 锦都家园共有产权住房项目， 今年北京首个共有产权住房项目进行了摇号。 我们就想的就是有一个地方住，在北京落脚，我们不炒房。 北京已发文明确，未来5年供应25万套共有产权住房，着力满足城镇户籍无房家庭及符合条件新市民的基本住房需求。上海市截至2016年年底，已供应共有产权保障住房8.9万套，下一步将着力改善城镇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居住条件。同样，为缓解住房供需矛盾，全国13个城市开始试点，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以增加租赁住房供应。北京市海淀区唐家岭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的927套租赁住房，如今已经有租户签约入住。 租金是1平米40吧，2000多，但是他可能有补助，但补助还没下来，最高是80%。 中国社科院财经院城市与房地产经济研究室助理研究员邹林华表示，这些举措扩大了供给，同时提供了制度保障。 租赁嘛，它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的收益率比较低嘛，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这个土地的成本比较高。但是如果说它用这个集体土地的话，土地成本这块降下来，其实用市场机制来讲，它也是可持续的。另外的话，跟城市建设用地它不发生这种直接的冲突关系，对于商品房市场它也没有直接的影响。 除了房源数量外，房源的真实性也是人们关心甚至是有所担心的事儿。近期，北京、广州、杭州等地的住房租赁监管服务平台相继上线，通过渠道的搭建和运营来保障房源真实，建立交易双方的信任。广州市房地产租赁管理所工作人员黄进： 这个房源是好的话，那么它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的话，它会积累不少的好的评价。如果说这个房源是假的，可能未来的话，那么看到评论，大家不想去跟他进行一个联系跟交易了。通过这种优胜劣汰吧，就慢慢的建立我们的整个网站的一个诚信生态。 监管的力度也未放松，目前国家发改委、住建部正在开展对全国范围内商品房销售价格行为的联合检查，重点查处捂盘惜售、炒卖房号、操纵市场价格等行为。对此，中国房地产评估师与房地产经纪人学会副会长柴强指出，19大后两部门联合开展房地产市场价格检查，表明房地产市场监管将始终保持高压严查态势。 像哄抬的房价呀，捆绑的消费呀，有些不明码标价呀， 经过整治了之后也能达到规范的目的，所以以后啊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呢、啊、还有市场秩序、啊、都奠定一个基础。 前不久，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十月份70个大中城市房价数据显示，10个热点城市房价同比齐跌，为2016年以来首次出现。一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更是保持了近一年的同比涨幅回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表示，从数据来看，在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下，房地产市场供给改善，投机性需求得到抑制。 很多城市加大了对共有产权住房啊、租赁住房啊这些新的形式的试点，因为供给的改善哈、啊，加上投资投机性的需求的抑制，房地产市场下一步我觉得完全有可能保持一个持续健康的发展。 央广记者马哲、李斯莫、布达佩斯报道。应匈牙利总理欧尔班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当地时间11月26号下午乘专机抵达布达佩斯李斯特国际机场。李克强将出席第6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并对匈牙利进行正式访问。李克强表示，今年适逢中国中东欧国家16+1合作开展5周年，16+1合作作为中欧合作的组成部分，不仅助力了中东欧国家自身发展，也促进了欧洲整体的平衡发展，有利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方愿同各方共同回顾5年来我们前行的历程，规划未来的蓝图，实现更大的进步。李克强指出，中匈传统友谊深厚，我期待通过此访同匈方共叙友谊、共商合作，丰富中匈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让中匈友好合作在助力共同发展、造福民众福祉的道路上焕发新生机，迈上新台阶。出席16+1合作领导人会晤期间，李克强将同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共同规划未来合作纲要，见证一批合作文件签署，会见记者，出席第7届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论坛，并共同庆祝16+1合作成立5周年，还将同与会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见。访问匈牙利期间，李克强将同欧尔班总理举行会谈，见证双方政治、经济、金融、人文等领域合作文件签署，并共见记者。李克强还将会见匈牙利总统阿黛尔和国会主席克维尔等政要。李克强于北京时间26号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推进互联网协议第6版 IPv6 规模部署行动计划》，计划提出要用5到10年时间形成下一代互联网自主技术体系和产业生态，建成全球最大规模的 IPv6 商业应用网络，实现下一代互联网在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应用。到2025年末，我国 IPv6 网络规模、用户规模、流量规模位居世界第一位，网络应用终端全面支持 IPv6， 全面完成向下一代互联网的平滑演进升级，形成全球领先的下一代互联网技术产业体系。 近日，贵州、西藏、安徽、内蒙古等地开展了形式多样、通俗易懂的19大精神宣讲活动，结合实际，学以致用，让19大精神落地生根。请听报道。 我们讲的这个变化啊，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 在贵州凯里市鸡刀苗寨，黔东南州妇联书记王磊结合近年来乡村苗寨的发展，说变化、谈建议，为乡亲们传达19大精神。鸡刀苗寨有着600多年的历史，当地妇女都是刺绣能手。王磊鼓励他们把刺绣产业做大做强。陈琴是鸡刀苗寨的致富带头人，听了王磊的宣讲，陈琴有了更大的热情。 我们把所有的苗绣集体来售卖，也让客人看了这一系列，他能在鸡刀住下来的话，也可以来体验苗绣，就把我们的文化记忆啊又得到保护，又得到传承，又带来效益。 为了帮助广大农牧民群众尽快学懂弄懂19大精神，西藏拉萨市曲水县委常委达瓦四人用群众熟悉的语言宣讲19大精神。曲水县吉奴村村民旦增听了达瓦四人的宣讲，对农村的美好未来坚定不移。 19大对三农问题很重视，对我们农民来说，党和政府的重视让我们底气更足了。我们相信到2020年一定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 合肥包河区成立十七支新时代文艺宣传小分队，通过文学、曲艺、戏曲等形式深入基层一线，宣讲十九大精神。包河区方兴社区党委书记沈先才表示，在社区强化党建引领，实现社区多元共治、居民自治。 2018年，我们新的社区服务中心的启用作为一个标志，整个硬件和我们的软实力是一个提升，也让十九大报告的精神在方兴社区落地生根。 内蒙古半延淖是乌拉特后旗与蒙古国接壤，边境线195公里，牧民居住分散，当地结合牧民生产生活方式和道路实际情况，创新成立了十九大驼背宣讲队。宣讲队由基层一线的牧民党员和旗里下派的第一书记组成，驼背宣讲队队长朝宝。 通过这次选举以后，把这个农牧民确实需要解决的问题收纳回来，贯彻在十九大的惠民惠牧的政策中，更好的为农牧民服务，解决问题。 央广消息，应日本自民党和公明党邀请，11月23号到26号，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益廷率中共十九大精神对外宣介团访问日本，分别会见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公明党干事长井上义久及京团联会长神原定征等，向朝野政党、友好团体、主要媒体和智库及经济界人士举行十九大精神专题宣介会，就十九大情况和中日关系等同日方进行深入交流。 特别报道，众说十九大。 史东鹏曾三次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多次获得亚洲青年田径锦标赛、亚洲田径锦标赛男子110米栏冠军。十九大报告对体育工作提出了新定位、新使命、新功能。今天的特别报道，众说十九大，记者对话河北省田径运动管理中心教练员史东鹏，采制央广记者杜震，保定台记者张志武。 好，这个就没有前面的好啊，前面那几个跑的有。 初冬时节，石家庄河北省田径运动管理中心的室内训练场里温暖如春，史东鹏正聚精会神地指导运动员训练110米跨栏，注视着身边的运动员跨过一个个高栏，史东鹏的目光略带焦灼。 跨栏的中国这个整体水平现在没有我们那时候高了，这届全运会跑了13秒5就拿了冠军了，整体水平现在比较降。 从跨栏飞人到教练员，从大使到史指导，2014年退役后，史东鹏逐渐适应了这一身份转换。谈起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的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史东鹏表示，这对于体育人来说实在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中国现在是体育大国，正在向体育强国逐步的迈进，为了顺利实现这一目标，现在从青少年抓起尤为重要。 苗子现在非常多，然后通过我们的努力怎么去开发他们，怎么通过他们的训练，我们的努力，然后怎么去让他们全面的去发展，找到一个像刘翔那样的一个运动员。 卧薪尝胆，只为青春无悔。2022年北京冬奥会距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史东鹏说，冬奥会就像另一座里程碑，在向每一个体育人招手，为实现体育强国梦，他将永远在路上。 北京奥运会办得那么漂亮，是让全世界的人知道了中国。这届冬奥会也马上就办了嘛，我觉得这是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还是想希望在家门口有一个更加好的一个突破，去让全世界人重新认识到中国现在一个更加高的一个台阶吧。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稍后新闻纵横节目一日一课专栏播出第16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欢迎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目前由国土资源部起草的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办法征求意见稿正在征求意见。国土资源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并非面向社会公众的普遍查询。央广记者刘飞报道。 在此次发布的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办法征求意见稿中，明确了权利人自身和有关国家机关两类主体可以进行查询。其中，权利人自身可以要求不动产登记机构以自己的姓名或者名称、身份证号码或者组织机构代码等特定主体身份信息作为检索方式，查询该登记在自己名下的不动产权利信息。 而有关国家机关可以要求不动产登记机构以不动产权利人身份信息作为检索方式进行查询。国土资源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魏丽华： 不动产登记资料它不是对全社会开放的一个随意查询的一个制度，而是专门针对权利人、利害关系人和有关国家机关设立的一个特殊的这个制度。 此外，在查询方面，征求意见稿提出，不动产登记资料实行属地查询和分类查询，遵循依法便民和高效的原则，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负责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工作，并且不动产登记机构开展查询工作时不得收取任何费用。魏丽华表示， 那么他的这个制度的核心实际上是不动产公示公信的一个必然要求，那么主要目的呢是为了保护不动产交易安全，保护不动产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此次征求意见截止时间为2017年12月9号。 中国被盗丢失文物信息发布平台上线十天来，已公布了183件被盗文物，23件丢失文物。公安部、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不断丰富发布内容，充分发挥平台作用，全力追缴被盗文物，追索海外流失文物。央广记者张绵绵、潘毅报道。 据介绍，公安机关和文物部门搜集了涉及19个省的2000多条被盗丢失文物信息数据，已在平台发布共206条。这次公布被盗最多的泥塑佛头像，属时空大佛寺。更多被盗丢失文物信息将分期分批在平台发布，广大群众如果获悉有关线索，也可以在平台内进行举报，充分发挥平台作用。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说， 被盗丢失文物的信息发布平台，实际上呢，就是文物一旦被盗了，一旦上线了，那就等于面向全社会了。犯罪分子手中的这个文物，他想卖他不敢了，因为他一卖了他就可能被抓。第二个呢，就是买的也不敢买了。 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陈世渠表示，未来将不断丰富我国被盗丢失文物信息发布平台内容，拓展平台功能，充分发挥平台作用，严厉打击文物犯罪，全力追缴被盗文物，追索海外流失文物，切实保护好宝贵遗产。 我们要把这些文物犯罪团伙全链条的打掉，不光是盗墓的，谁组织指挥的，谁出资的，包括谁贩运的和谁买的，都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且要把文物追缴回来了。 天津市实施居民煤改电工程建设，全力推广清洁采暖电能替代，促进节能减排落到实处。济南市采取余热利用、多能互补、建筑节能等方式，既保房暖又保天蓝。请听央广记者夏振宇、山东台记者姜文超、济南台记者李亚楠的报道。 天津市武清区杨店村村民杨琴安家里暖意融融，他说煤改电集中供暖以后，室内温度高了，还不用再烧柴烧煤，搞得满屋子煤灰，今年冬天舒服了。 用这个电炉子呢，大伙儿反应都不错，又经济又实惠又环保。 天津1/4的 PM2.5 来自燃煤，防控燃煤污染是治理大气污染的重中之重。为此，天津升级改造高压电网，大力推进煤改电工程，用清洁采暖电能替代燃煤。仅武清区就有11万多户居民受益，到年底将基本建成无煤区，环保效益初步显现。国网天津电力营销部市场处处长谢岩： 据测算，煤改电这个工作完成以后，每年可减少煤炭消耗25万吨，二氧化碳减排62.5万吨，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2.8万吨。 除了散煤替代，今年天津还对近6万户居民集中供暖的锅炉、学校、医院等单位的近1000台燃煤供热锅炉等实施煤改电改造。今年供热季将确保供热企业全部达到超低排放水平。天津市环保局副局长谢华生介绍说，按照宜电则电、宜气则气原则，天津已经完成34万户居民的煤改电工作，计划用2年时间对全市121万户散煤用户进行清洁能源替代，实现城乡散煤全部清零。 小锅炉的清零啊，散煤清零，确保空气质量得到更彻底的改善。 济南市今年7月初斥资360亿元全面停产，搬迁济钢集团生产线，将原先靠企业自主供暖的济钢家属片区济钢新村纳入济南东部余热利用集中供暖。目前华电章丘电厂和黄台电厂的余热已承担起济南东部70%供暖，在济南西部更大规模的余热利用项目正在加紧实施，将从聊城信发电厂引入高温水热源，替代济南城西8000万平方米的集中供热面积。除了利用电厂余热，济南 还推行多元化供暖，已在全国率先拆除室内所有35吨及以下燃煤锅炉，35吨以上燃煤锅炉实现超低排放，通过燃气锅炉空气源热泵、污水源利用、高压电极蓄热锅炉、低谷电锅炉加空气源热泵等方式，编制了一张多能互补的能源互联网，力求高效取暖，还出台一系列气费优惠、电价补贴政策，调动市民采用家用燃气壁挂炉、分户式集中式电等清洁方式采暖的积极性。目前全市已完成气代煤、电代煤改造近11万户，按期超额完成环保部下达的目标任务。济南市财政局局长尹钦忠估算，再过3年，济南将实现100%清洁取暖，供暖用煤将减少近70%。 我们拆除全市所有的35吨以下的燃煤锅炉，取暖用煤断崖式的下降。那么今后呢，我们还将采取一系列的组合拳，减少煤耗，降低污染。 北部战区陆军近日开展严寒2017冬季实兵演习，在恶劣实战条件中，通过空地一体对抗，推动新编制体制下部队战斗力提升。请听央广记者朱希迪、向勇、王磊的报道。 前沿攻击队迅速发起冲击， 东北某训练场寒风刺骨，滴水成冰，严寒2017冬季实兵演习进入作战实施阶段。 左侧发现敌装甲目标， 在炮兵营的火力压制下， 第78集团军某合成营根据潜伏在敌前沿的情报侦察队 传回的战场信息，指挥装甲步兵和坦克兵迅速对蓝军防御要点发起冲击。合成营火力连灵活机动，对蓝军阵地进行火力压制。面对红军的攻势，蓝军派遣无人机抵近侦察，特战队员乘坐运输直升机频频机降，对红军指挥所、通信枢纽等进行袭扰破坏，打乱红军作战计划。演习中，导条组创新使用激光模拟对抗系统，通过综合防空、陆航力量和电子对抗设备，创造出近似实战的空地立体对抗环境。 铁军，我是先锋，我已夺得横山高地，完毕。 据某合成营营长陈来民介绍， 以往组织实兵演习，参演部队大多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地面目标的攻击上，制空权大多根据双方作战文书的评判结果和导演部的导条而定。这次实兵实装组织空地对抗，让参演官兵不得不抬起头来打仗。 据了解，严寒2017是军队编制体制调整改革、编组合成营后，北部战区陆军组织的首场全系统、全要素实兵对抗演习。导条组成员马兴国： 对照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抗演习必须更加贴近实战，让参演官兵闻到了火药味儿，指挥员更是警受了起息条件下的实战化大考，有效促进了部队战斗力的生成。 新闻动车组：南海一号沉船遗址打捞10周年，已发掘确认文物20000多件套，中国传统村落数量已经达到4153个。国家卫计委已与多家药企协调，白血病患儿的救命药求票令短缺情况得到缓解。请听报道。 今年是南海一号沉船遗迹发现30周年和沉船整体打捞10周年。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技术总监研究员孙健： 到目前为止，我们能确认的是沉船表面尺度的一个大小，长22.15米，宽9.85米。目前我们认为呢，判断有15个隔舱，但是呢，船首部的第一个隔舱已隔断了。发掘的文物的数量我们有2万多件，瓷器的占的比重是最大，因为铜钱的数量比较多，是另外统计的。我们近期的工作目标是会尽快的将船体内的货物清理出来。 央广记者刘飞北京报道。 中国传统村落黔东南峰会昨天在贵州省雷山县闭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村镇建设司司长卢英芳表示，中国传统村落数量已经达到4153个，传统村落将进入复苏阶段。 从全国范围看，传统村落保护基本实现了第一阶段的保护发展目标，将大部分传统村落列为保护对象。从现在起，我们将进入第二阶段，即攻坚克难复苏传统村落。不仅要加强保护，而且要重新激发发展活力。传统村落保护发展是一项长远的工作，也是一笔越来越有价值的财富。 央广记者张兆福贵州凯里报道。 今年8月份，卫生计生部门近2年来建立的短缺药品网络监测已监测到求票令的短缺风险。求票令每年全国临床用药约300万片，临床用量小，利润不高，导致生产供应不充分。 目前经过国家卫计委食药监总局与有关企业会商协调，加快了 GMP 认证审批程序，促使了求票令尽快恢复生产供应。国家卫计委药物政策与基本药物制度司副司长张峰， 一批生产了这295万片，大概就是一年的用量。同时呢，我们印发了关于切实做好采购配送工作的通知，直接挂网采购啊，及时配送，确保供应。 央广记者朱宏源北京报道。 中国工商业联合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闭幕，会议通过了若干决议，选举产生了由487人组成的全国工商联新一届执行委员会，向广大非公有制经纪人士发起弘扬企业家精神、争做新时代表率的倡议。大会提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是工商联的首要政治任务和头等大事。 经过近一年缜密侦查，兰州警方近日成功破获一起特大层级网络贩毒案，先后抓获贩毒犯罪嫌疑人19名，缴获合成毒品冰毒4公斤、海洛因40克，成功斩断了一条跨省贩运毒品通道，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昨天2017赛季中国足协杯决赛次回合在上海上港主场进行，首回合一球小胜的上海申花，此役依靠曹赟定和马丁斯的进球，虽然2-3不敌上港，但总比分3-3平，凭借客场进球多而夺得了本赛季足协杯冠军。 昨天在摩纳哥闭幕的国际田联理事会第212次会议决定，中国江苏南京获得2020年世界室内田径锦标赛举办权。 执行和谐使命2017任务的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医院船圆满结束对坦桑尼亚为期8天的友好访问后，昨天离开达累斯萨拉姆港，坦桑尼亚总统马古富利登船慰问送行。 俄罗斯法律信息网站25号公布了由总统普京签署的媒体外国代理人条款修订案，包含修订案的新法案从公布之日起生效。此前俄司法部已向美国之音等外国媒体发送信件，通告可能将他们认定为外国代理人。 阿富汗国防部昨天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阿富汗国防安全部队在境内9个省份对极端组织实施打击，共打死20名武装分子，打伤33人，并摧毁4处武装分子藏匿地。 新华社转发德国媒体报道，德西北部城市库克斯港昨天发生一辆汽车冲撞行人事件，造成6人受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警方表示，目前并无确凿证据证明这是一起袭击事件。 有统计显示，美国今年感恩节和黑色星期五购物节2天的网络销售额达79亿美元，同比增长17.9%，创下历史最高纪录，而实体商店的客流却小幅下降。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将关注。 宁波江北区爆炸事故导致2人死亡、2人失联，爆炸具体原因仍未查明。 南海一号最新发掘成果发布，20000多件套文物讲述怎样的考古新发现？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张浩森、钟成，主播方亮、于芳。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海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汉丰重卡，卓越品质和创新价值的完美呈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中国体育彩票致力于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不背真理，不偏常识，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